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一周年之际，柬埔寨奉新比克党主席诺罗敦拉纳烈向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电。花篮和贺电是由奉新比克党主席顾问10号转交给我国驻柬特命全权大使的。他说，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者尊敬的金正恩元帅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一周年之际，诺罗敦拉纳烈主席和全体党员向金正恩元帅阁下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问候，并表示衷心祝愿朝鲜人民在尊敬的元帅阁下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就。